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温度在38度左右，将出现今年6月份以来第9个高温天气，目前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天气炎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所以外出的朋友请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减4级，最高温度38度，相对湿度是 15%。 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是2，预计未来2-3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所以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了，看一下路况。目前在京津高速建亭桥北京津方向有事故，在圆明园西路农大路南侧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近500米。在机场高速五元桥南京津方向有事故，后车断续排队，队尾在尾沟环岛。目前在莲花桥上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来泰花卉的王景刚。景刚你好。 方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现在这人呐都被热得无精打采的啊，出个门呢咱们得防晒啊，另外呢回家还得补水，还得开空调。那么我们眼中焦焦灼灼的小花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这样的酷暑？今儿呢我们就请景刚来呢和我们一起说说在夏季花花草草养护需要注意的问题。刚才我在形容花草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词儿啊，在我们眼中花花草草都是焦焦弱弱的，是不是花花草草有些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坚强呢？ 有一部分是 哪些呢？ 多数我们在室内或室外养的这些花啊，多数都是喜欢半阴的环境，只有一部分是可以，就是说可以暴晒耐晒的品种 啊。顶刚在你知识掌握的范围当中啊，你觉得最坚强的一种植物是什么呢？ 仙人掌科的植物。 哦，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是耐晒、耐旱、耐贫瘠。 那是不是对于夏天，对于它来说，夏天是最舒服的季节呢？ 对，夏天是最舒服的季节。满足充足的光照。然后呢，水分的话要求很少，对营养要求也不高，这是它的特点。